落大雨，客机好似闪电咁样坠落海上之后爆炸。交通部长布迪话，出事客机喺起飞之后冇按既定方向飞行。喺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带嚟寒冷同非常干燥嘅天气。正午时分，本港普遍地区相对湿度维持喺30%左右。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气寒冷同非常干燥，大致多云。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出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寒冷同干燥。星期二三大致天晴，今个星期后期气温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生效。依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3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令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而红隧九龙入口咧，龙尾就排到去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有道路工程，去柴湾方向介乎兴发街至到和富中心嘅部分行车线系需要暂时封闭。另外，为咗配合公众安全，中环龙汇道演艺道北行介乎龙汇道至到下角道食水抽水站之间嘅一段咧，系需要暂时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靠左行驶，并且和大型的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每次经历都是成长的一课。 有一次发生了五车连环相撞的事故，送院的病人一个接一个，有一些救得回，当然也有一些很遗憾。那一下我才深深知道什么叫做战场和地狱。 要知道由陈建安饰演的阿史在医院还有什么经历，留意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午3点至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继续展翅。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一点。 我明明敷了抗氧化 mask， 为什么这只怪兽还要冲来啊？ 为什么氧化这只怪兽会令人闻知色变呢？ 人体怕氧化，金属都怕氧化的。 要抗氧化都要知道背后的原理的。 那就要听实今个星期日晚8点半至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由周家俊、李慧贤、赵善恩主持的 SAM 上创实验室。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沙很大， 沙很大。 我哋又喺星期日嘅晏昼又见大家啦， 冇错啦，1月10号嘅晏昼， 系啊，星期日冻冰冰嘅晏昼， 我要咁样打招呼啊，全港嘅听众同埋我老婆，仲有我嘅老婆嘅朋友 ，Hello， 佢哋一路学紧陶瓷兴趣班。一路聽緊我做節目，佢每個禮拜都會監察我同你講佢咩壞話。 哦，係咩冇？我哋成日都係個個禮拜都係讚美阿嫂嘅喎。 係咯， 係啊， 讚美阿嫂， 係啊， 心情零舍好， 梗係啦，讚美阿嫂係嘛？阿豪仔希望佢生活更加好， 係啦，幾好幾好。 嗱，幫你爭取啊，福利啊。 係啊，嗱，氣温嗰啲啊就唔使講啦，因為點解咧？講到明係過山車咯， 係啊， 由遠就高，高完就低，你唔發覺嘅咩？ 寒冬譬如話寒流係為咗下一次嘅暖流做準備，下一次嘅暖流就為咗你可以再攞翻件羽絨嚟做預備一樣。 啱啊，係啊，逆境都係啫嘛，逆境都係為咗順境而作準備啦。 係咯，如果真係覺得凍嘅，唯有開翻個暖爐 咯。 唔係，如果覺得凍咧，拖一拖你隔離隻手，呢、這個時候揾到人咧幫你一齊温暖一下咧係好重要嘅，真係。 但你一摸隻手嘅，哇，仲凍過我喎，即刻揈開。 唔係，如果你想摸我隻手咧，係摸唔到嘅，因為我會有啲嘢吉死你。 哦，係啊。 你拖我的手就吉你吉你 是即是为什么我会知道这件事呢、我告诉你听啊曾志 豪 讲给各位听众听 我们听节目有介绍过我在风show那里 是啦你做过什么事因为有一个听众他 send 了一张照片给我、跟着他就说你看看你估计这只手是哪个的、跟着我噏了一个 DJ 的名字、跟着他就开估跟着给我看到哦原来是曾志豪他竟然 是不是觉得这只手很漂亮 啊，系啊，系啊， 系咪啊？ 佢个手指甲嗰度咧系延长咗，好似啲女人嘅 gel 甲咯 ，gel 甲咁。佢话系啊，佢哋讲话原来系试下 gel 甲嘅滋味啊。 喂，但你要真系赞美我只手指啊！我个个啲听众见到我只手咧，都系得两个 comment， 一就系话喂送支 hand cream 俾你啊。 系啊，好多文啊。 系啦、啊，第一就系咁啦。但第二就话，佢话唔系豪仔呢只手指原来好长、即系修长啊。 修长。 虽然我想要修长嘅大腿多啲，但系净系有修长嘅手指。 修长嘅手指都唔容易。 都好好噶，你知唔知道我哋呢啲啊，细个啲阿爸阿妈或者老师会叫呢啲叫咩啊？ 叫咩啊？ 钢琴手啊！你唔彈鋼琴，你簡直係浪費咗李雲迪咁樣。 咁又未算，你又誇張咗啲，最多都係彈扬琴啊， 有哦有分别哦，钢琴就唔得。 喂，钢琴嗰啲手即系再长过你啲啲噶，人哋啲手真系长，即系 有八级同初级噶嘛。 尖阳春水嗰啲噶， 可能我系苦学咧，我呢啲可能呃人，我都似六指琴魔多啲咯。 咁你觉得即系系啦，戴住嗰啲假嘅手指甲。咁就感覺到自己係咪真係好似做咗 gel 甲咁樣，即係感受到我哋長指甲嗰啲唔方便。 嗱，我先問下我姐妹你啦，你有冇試過咁樣 gel 甲先？係要 gel 到咁長喎、 我以前都有嘅， 咁長， 而家就冇啦。 咁你嗰陣時 gel 到咁長咧，你有冇發覺第一個即係嗰個反應就係咧，你會好似變得好elegant 咁樣啊？ 唔係，你望落去隻手指咧係修長咗好多，係好靚。 唔係你做嘢嘅動作喎、 啊。唔係少少咯，但我覺得咧。最唔令我習慣係咩？你知唔知？係勾痕。 哦，勾痕好方便啊！ 唔係啊， 你勾頭髮直情搽手霜喎。 你話你係勾痕好方便係咩咧？啊，係啊，可能即係勾曬長指甲啦，係咪、應該會好容易指到痕？ 佢皮膚 痕，但我講俾你聽啊，啲感覺係好得意，你係感覺唔到㗎。 哦， 你只係覺得有啲嘢喺度搲下搲下，但係完全冇感覺，因為嗰啲指甲係假㗎嘛。 即係梳不著癢處啊！係， 直情係隔靴搔癢。 唔係，我係覺得咧撩唔到耳仔咯。即係譬如有陣時你唔係真係想撩耳垢，唔係咁核突啊嘛，你純粹係耳仔痕。咁我冇理由攞个指甲去撩我耳仔噶，我嗰日咧有几个位呢啲就唔方便咯。你亦都好难捽眼啦、虽然而家都唔建议你捽眼啦，但呢个你同插盲自己冇分别噶嘛。 系啊，好尖噶你整嗰啲手指。 但系咧嗱，即系以下呢个咧就系我使用咗呢个 gel 甲咧一个钟嘅体会。我一个钟之后顶唔顺，因为我赶住交稿咧，打唔到字啊。 打字系嘟嘟嘟嘟嘟嘟嘟， 唔系我打唔到啊。 系啊， 真系弹唔到，咁我唯有我即刻抌咗佢啦。咁但系嗰短短一个钟咧，我已经发现咗有几样嘢。第一。你係不自覺咧會女性化咗，我咧我要 on panel 啊嘛嗰日，我仲要喺 on panel 嘅時候，我都要用 keyboard 打一兩隻歌名咧。你知唔知我自動自覺咧，你係會咧突然間蘭花手咗啊？因為咧你可能你要咧避開啲手指啦，你可能話我想咁樣撳咧，你唔可以咧隻隻手指都掂曬喎，蘭花手咗啦。好啦，我掃電話都係啊，咁你唔再方便咧，你唔能夠拎住佢，因為你個指甲咧包唔實嗰個電話咧，我又係變咗咧蘭花手咧，盡量咁撥佢咯。同埋咧，你就會將隻手指咧本來係打直撥嘅，但如果你打直咧，個指甲就勾到個屏幕。 因為你嗰啲係黐上去啫，如果你整實咗，你唔會嘅。 係咩？ 係啊。 我唔知啊，我咧唯有打橫咧就避開嗰個指甲嘅鋒芒咧，就攞個手指頭嘅肉咧就撥電話咯。哇！不停喺度咧，即係好似六指琴魔咁樣咧，得中間隻手指屈埋，其他四隻手指就豎起蘭花手，然後就喺度不停喺度用電話用電話。我做到咁上下，我都發覺，哇！下一步係咪搽唇膏㗎啦？已經去到咁嘅地步啦。 可能化埋妝啊，真 係。同埋咧，我入唔到三袖落嚟啊！ 哦，因為你個指甲阻住你， 係啊，咁當然佢哋有啲就話咧，我唔夠膽痛啫。係，佢話其實你如果你狠心少少嘅，譬如我嗰次啲衫就入起咗啊嘛，我想將佢放翻咧，佢手指甲頂住。 我冇辦法攞個指甲掹到件衫，我就 都話其實係因為你嗰啲指甲唔係真係做 gel 嘅、哦。如果你係真係做 gel 嘅，係實淨好多嘅，有好多嘢都可以即係做得到嘅。係， 但係點解後來你冇呢個習慣咧？ 哎呀，好麻煩，成日都走去整。我講俾你聽，尤其是我一向都有整嘅，咁、 okay. 我都仲冇整一排啦。咁跟住然之後，疫症之前嗰一年又開始再整翻啦，因為真係靚啊嘛，整嗰啲即係手指甲，尤其是要出鏡有陣時都影到，影到隻手噶嘛， 手毛咯， 係啦。 即係好似人哋咩手部模特兒啊！ 咁但係咧個問題又係同個疫症有關啊！ 哦， 因為 你鏡污糟， 唔係啊， 我冇地方 俾 你去。 嗰啲美甲店， 咪、哦、自己咯，好似我咁咯， 所以我咪 十蚊店度買啲貼咯。 嗰次咪自己嚟，我咪買曬成 set 嘢自己翻嚟整咯，即係啲燈啊、嗰啲 gel 夾、嗰啲指甲油啊，咁咪自己翻嚟照燈咯。咁跟住然之後長咗之後咧，我買咗呢個 base 咧，非常正，可以推介俾大家。 點推介咧？我而家有一個鐘嘅經驗可以同你交流。係 乜嘢咧？係 點㗎？ 呢、這個因為我哋平時咧，如果你要拆嗰啲指甲咧，你就要翻去個美甲店啦，佢啲藥水包住啦，然之後將佢咧捽曬出嚟㗎。 我自己搣嘅啫。 我呢一隻咧個底咧就係嗰支可以搣得甩嘅 peel off 嘅 base 嚟嘅，咁啊搽咗個底之後咧，咁啊再搽嗰啲gel 夾嘅指甲油，照燈，照完燈之後咧， 照燈攞嚟做咩啊？ 照燈攞嚟乾， 哦， 咁跟住然之後咧再搽翻個 top coat， 即係個面油， 頂嗰層， 係啊，最頂嗰層再照下，咁、 okay. 就搞掂噶咯。 哇！你要打幾多層蠟噶？ 一层啫嘛，一层底， 哦、一层就得啦。 跟住就一层油，跟住一层蜡啦。你话嘅蜡啦，喺个面嗰阵。 系咯。 咁最多都系三层啫。好啦，如果我中意黐啲石啊咁样嗰啲啦，少少啦。咁啊黐咗落去，又再搽多浸嘅 top coat， 搞掂。 都话你搽多浸啦，系咪冲凉都唔甩噶？ 唔甩咯。 真系唔甩噶。 系啊，咁如果只手， 但你哋洗手嘅时候咧，唔惊重污蜡垢 啊？咁。我做少啲家務咧，隻手又可以 keep 得耐啲咯，所以 我 就、 哦、 我 聽到一個重點，我做少啲家務， 做少啲家務咁咪 OK 咯。 難怪啲人成日都話咧，望住女人隻手咧、 啊，就 知道佢過得好唔好啊。 係啊， 唉、哎、慘啦！我老婆聽緊添，佢隻手係唔係幾好嘅、啊。 所以咧，家務有陣 轉題目，轉題目 真係咧分擔下，有時都真係有原因。你估我真係想唔做咩？我都係想我手靚啲啫嘛。我手靓啲边个得益啊？唔系就系我噶嘛！ 特别的手给特别的你，你呢只特首 系啦，希望你今日嘅双手都保持温暖就真啦。 已是日在远飞，难飞。 我觉得咧，你除咗咧黐指甲之外咧，你应该实地去体验下咧。作为女人咧，到底感受系点啊？下次可以试下掹眉啦、化妆啦、 隆胸啦、 睫毛啦， 一齐啊！ 隆 一唔一齐啊？ 我唔需要 了。我惊医生话喂，你有需要啲、啊。 我得够啦。怀里是你和我共对，不理愁与罪，时已逝去，年也逝去，依旧又重聚。 逝去，年也逝去，依 又重聚。细腻，从前日再远飞难舍弃，温柔的你，那冬天两心遇上，没逃避。从前日再远飞， 一切都靠你。 好的你啊，做咩啫？你好悲伤啊你？ 唔系，呢只究竟叫咩？温柔的你啊，我成日捞乱咗添。冬季来的女人就 系、是、嗰、那个系嘅，系国语嘅版本。 国语嘅版本，我以为你点俾自己冬季来的你。 哦，系，我都希望即系大家都温柔一啲啦，喺生活当中系咪啊？即系唔使一定要硬邦邦嘅，有时用啲温柔嘅手段，例如哎呀，我只手真系今日唔系好适合做家务。 即系除咗自己之外，只手都有唔方便嘅日子。 系啊，冇错，啱啱整个指甲，仲要因为咧，有阵时你知唔知啲指甲咧，黐咗啲叮叮噔噔嗰啲咧， 系系系， 有时啲乜珠啊，整个勾 啊，咁、哦、样 啊，做啲靓嘅花啊， 哎呀，阴功咯， 咁又黐咗好大朵花啊， 不如你听日请病假唔好翻工啦， 都好、啊， 出到我惊空气混浊污染咧会 gel 层，你嗰层甲咧会 gel 嗰啲灰尘、 啊，你知唔知咧？我记得啊， 我哋听日冇翻工啊， 以前啲人讲系、哎、你啲指甲咧咁长咧， 啱啊， 开汽水管咧都唔可以， 真系开唔到， 真系开唔到， 系我建议你呢几日都唔好食嘢同埋饮嘢， 好啊。好啊、我都好耐冇饮汽水，冇问 题。 我饿唔死嘅，做咩啫 ？gel 甲真系大晒啊！真系啊， 即系有啲嘢都唔方便啊嘛。 系啊，但系咧，你话如果两个人咧想即系唔方便嘅障碍喺边度咧？做家务应该咧都系好多人咧，无论系即系同居嘅男女啦，定系夫妻啦。呢、這个都系咧影响大家生活咧一个好紧要嘅一环嚟嘅，家务。 即系点解乜嘢都系你做晒系咪啊？我啊咩都唔使做 啊。系啦，嗱，由边个负责做边样家务啦，轻重啦，多少啦，到咧或者做得好唔好啦，然后咧就系话点解有一个唔使做咯？ 系啦， 最恶劣咧应该就有一个唔使做。 最恶劣有一个一 头先你讲嗰啲可能话喂点解次都系你洗碗啊我就要做晒其他嘢都纯粹系即系分得唔匀啫 系哇都系啊系啊 但如果你唔做家务咧即系原来好多罪名会摆喺你身上 咁但系有姐姐帮手咪唔使做咯 咁而家讲紧我就系冇姐姐啊嘛嗱第二个咧就系同做家务有关咧就系、是、即系收入多少。要会唔会令到你令到你做唔做家务有豁免咧？ 咁如果你咁讲， 有冇可能咁咧？ 咁所有家庭主妇 系 咪好惨咯？ 系 系咪先？ 系 系嘛？佢哋又唔会出去搵钱嘅，净系喺屋企做打理屋企。 嗱，我听下呢个故仔，台湾嘅人妻佢就话啦，老公咧虽然月入咧差唔多有成11万港币，都好多啦，系咪先？即系多得好紧要咯。老老实实，你喺香港11万啊？都已經非常之即係中產優皮曬啦，更何況喺台灣，台灣你紙水咁平咧，如果你有成11万咧，我諗你真係富豪咁滯嘅咯。佢話咧，佢翻咗工之後咧，唔會做家，放咗工之後唔會做家務，又唔會幫手湊仔，淨係瞓喺梳化度打機。 感觉自己好似一个家佣咁样不被尊重。佢就话啦，老公啊，我为你拼搏咁辛苦，但系点解你当自己系工人呢？咁样，咁啊，咁佢有几咁废物呢？佢话每日放工翻到嚟咧，喐都唔喐啦，净系玩手机啦。去到礼拜六日咧，又会瞓到好晏啦，唔会早起身啦。当佢洗碗打扫嘅时候咧，又唔会陪仔，屋企嘢又唔做，冇帮手换尿片，净系每日咧就嗌攰。然后佢就话啦，每个月赚成110,000港币 ，OK， 咁就即系最大啦。咁我就系最细啦，咁样。咁你觉得佢嘅抱怨喺表面正功上面点咧？ 這個跟她老公賺多少錢都沒什麼關係的，相信都是吧。 哦，不是，她自己很介意，你想你沒有留意，是她老婆由頭到尾她自己介意，她提出來知道你賺110,000啊，那我沒有賺錢咯，那你就在家是不是什麼都不用做，我就做工人咯。啊，即是呢，她老公的錢呢反而就成為了那個即是燃燒 的助燃劑。 嗯， 是啊，即是你是不是似自己有錢大晒，但其實她老公可能 從來沒有這樣想過。 是啊，可能就算他賺10,000一個月呢， 都可以什麼都不做的。是啊，所以我覺得 是不是撇除 了這個因素先，應該是不是啊？ 是。 那我想，如果他說什麼片都不換那些，就是那個 BB 很小個啦。 是啦，即是還是小孩子。 還是小孩子啦。 是啊。 但是這樣，亦都因為他賺這樣的人工，他是不是應該有能力去請他幫手呢？ 是 不是他這麼多怨，即是這麼不喜歡他老公這樣的話？ 是啦，啲网民咧就有好多意见嘅，有啲就话不如咁啦，你两个互相交换角色咯。 啊，又系衰嘅。 系啦，佢话睇下系咪可以达到对方嘅水准。 咁即系其实即系啲人喺度讲，你老公我搵钱好辛苦噶，系咪？即系你唔应该喺度咁样咁嘈冤巴闭。 系啊， 咁嘅意思啊。 嗱，有啲人就话啦，你会唔会怨念太深啊？薪水如果咁高咧，自然系用个肝换翻嚟噶啦，即系大家都知道粗劳啊，个肝啊。佢话加班又加班，无止境嘅疲劳，就唔可以体谅一点咩？咁样。咁然後佢就話：喂，不過我覺得網民一面倒喎，有啲人就話咧，你唔做佢老婆，大班人排隊啦，而且啲人咧會好聰明噶，好似你話齋，咁就請個保姆咯。 唔係，我諗咧，因為可能喺台灣方面個環境，好似你頭先咁講咧，揾得咁嘅錢 好多啦， 其實真係好少有。 係， 所以如果你揾到咁嘅錢咧，應該係好筍盤啦。 係啦， 咁你唔應該咁樣去投訴。但我又係咯，我又覺得如果你真係要咁樣嘅話，即係覺得家務佢唔做家務嘅話，其實呢啲好容易解決啫。你有錢揾個人翻嚟幫手冇問題。但係咁，我又覺得個老公即係翻嚟咁樣係咁意都 做翻。哦，唔係， 做翻少少。 我覺得咧，佢有啲位咧， 老婆咁唔開心咪係咯。 係啦，我覺得頭先我就咁睇佢罪狀咧，有幾點咧，我作為男人我都唔同意嘅，就係話咧唔陪個細路。係 啦， 因為呢個就真係話知你有幾多錢同冇錢咧。 生仔機器生完就算。 係啦，喂，咁你都要盡爸爸責任㗎，唔通你翻到嚟你諗住唔理佢啊？家務嗱，我覺得就可以斟酌嘅。同埋你話瞓到禮拜六日黃朝白晏咧，我哋好體諒啦。而家有邊個打工仔？你 難， 你難得禮拜六。不過佢老婆就話你瞓得晏，咁我要早起噶嘛。係 啊， 係啊，即係嗱，所以究竟喺呢個場合咧，即係一陣間仲可以研究下嘅錢多，究竟同做家務有冇關係咧？定係調翻轉咧？其實佢揾錢少，但係如果佢辛苦嘅， 係啊， 反而可以免疫咧。 喂，仲有24小時嘅喎，呢份工做家庭主婦。 啊，咁嗰個就站在老婆角度啦，真係啊。 邊個辛苦啲，好難講嘅啫，真係啊，可能要揾啲嘢幫手，揾下呢個陰陽道具幫手啊。 嚇， 做家務。 即係陰陽，大家互相調轉咯。 係啊。有我諗，你若我裏願現合，願隨音，笑要音，也在變打的天合。我心中品德，我梦今段要未过出口。夜夜口中的烟花，心中的泄气，不休息攻击一种机器。我制服旅客机，沉沦年代我是真理，羞耻不该死马，尚在这里奔驰或清迟，别理是与非。 钻研统统摧毁，只管在我肉体据为己有放低虚伪铺势道德堆砌，被指背嘅分为为求实下嘅安慰，心一处震荡刺激真谛，困难路低嘅会为身体沉迷，被占有后嘅快慰一直被复制，直至一切彻底决堤， 只想一生欢喜， 只想一晚我像快乐死，只想一生穿梭， 一生不惜干戈开启这个兵器， 我在发动轰炸机， 很想处死这个空飞， 这样飞向欢喜， 趁机给你处理， 一次声势惊喜，自死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新一份财政预算案下个月24日发表，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咨询工作经已展开，收集到各界不少意见，亦都各有道理，但系亦都有不少限制。面对不明朗的内外环境，以及可能出現風險疊加，不能夠掉以輕心，必須留有實力應對不時之需。陳茂波在網誌提到，不少市民最關注預算案將會有什麼具體紓困措施，有人希望政府再向合資格市民派發現金，亦都有些人認為應該派消費券振興經濟，又或者最起碼要繼續退稅、退差餉等。他說有市民指出，政府今年赤字龐大，未來連續幾年的預算可能見紅，政府應該開始逐步縮減過去一些派糖措施，又或者上調稅率，甚至應該開徵新稅項、擴闊稅基等來增加收入來源。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少佳認為，警方大規模拘捕協調和參與民主派初選的人士，目標並非針對不同派系的反對派，而是要捍衛香港國安法的尊嚴和發揮阻嚇和震懾作用。相信警方是有備而來，事前搜集證據，甚或某程度上獲中央支持。他認為初選發起人戴耀廷提倡的攬炒十步曲不是自我想像的東西，不只是政治口號，而是政治動員的計劃。黃鳳律師行早前因為有前文員涉嫌不誠實挪用客戶款項，被香港律師會行使法定權力接管，入派透過該律師行進行物業買賣的苦主說，合共有超過1億元資產被凍結，部分人未能夠完成物業買賣，要四出借貸還款。他們批評香港律師會接管黃鳳律師行的做法無理，要求政府介入事件，協助苦主盡快取回資產。印尼總統佐科維多多說，已經收到三佛齊航空公司國內線客機失事報告，證實客機在爪哇海墜毀，搜查工作晚上至到凌晨一度暫停，朝早繼續。 軍方表示水底能見度良好，有助搜索進度。潛水隊發現部分機輪和機身殘骸，有搜索人員探測到相信來自客機俗稱黑盒的飛行記錄儀信號。巡邏船據報早前發現一些人體殘肢、乘客物品和客機殘骸。出事波音客機載有乘客和機員共62人，星期六下午從雅加達起飛無奈之後失聯。當局未確定客機失事的原因，外電引述有目擊者說，事發的時候落大雨，客機如閃電般墜落海之後爆炸。交通部長布迪說，出事客機在起飛之後沒有按既定方向飛行。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气寒冷同非常干燥，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寒冷同干燥，星期二三大致天晴，本周后期气温回升。依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3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咧，接近收费广场都开一段车多。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咧系车多噶，而家龙尾排到去窝打路道。跟住提返另一个港铁嘅消息啦，咁就为咗配合东铁线过海段新轨道接驳工程，今日啦港铁东铁线来往红磡至到旺角东站嘅列车服务啦係需要暂停㗎。港铁啦係会安排接驳巴士来往红磡至到九龙塘站，中间啦係唔停旺角东站，咁乘客啦亦都可以选择考虑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咁另外咧喺封路方面咧，元朗大唐山道系有临时交通安排，直到今晚嘅七点，介乎避雨亭至到大唐山道停车场嘅一段咧系会间歇性封闭，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喺元朗嘅大唐山道有临时交通安排，直到夜晚嘅七点，介乎避雨亭至到大唐山道停车场嘅路段咧系会间歇性封闭，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会唔会中意中女？我觉得中女系好有魅力嘅，尤其系譬如话我妈咁样啦，当佢发现咦今日啲鸡蛋贵过寻日，佢就会好据理力争。即系我觉得生活上有啲好细微嘅执着，其实喺我哋嘅人生当中系扮演好重大嘅意义嘅，所以中女都好可爱嘅。 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恒达， 我系张敬轩。 好啦，我哋两点半嘅新闻翻嚟之后啦，当然延续翻我哋头先嘅即系啦，个话题啦，讲翻做家务系咪啊？ 系 台湾嗰个嘅 11万嘅丈夫翻嚟做家务又唔凑仔， 太太就咁样投诉佢啦。 系啦，咁我觉得咧呢个新闻咧，即系如果我哋翻嚟再讲多两句嘅话咧，所有男人都要明白一样嘢，家务咧喺男同女之间咧嗰个重要性咧。天同地之間，你係永遠冇辦法可以想象到喺女士心目中，佢對家務嘅重視程度，遠遠超過其他咩你揾幾多錢啊，你做家庭嘅貢獻啊，其他各樣各樣嘢。點解咧？經過咗我多年以嚟 嘅經驗累積， 經驗累積嗰啲叫做咩？一撲一碌嘅經驗啊，係啦，即係 失敗係換取翻嚟嘅， 係啦，嗰啲叫做耕耘啊、辛酸啊、卧薪嘗膽。我終於明白咗個道理。 係啊，咩道理啊？ 就係咧，上至我媽。下至我老婆，点解嗰个系上呢？因为佢年纪大啲咁解啫，上有高堂，下有妻房。 明嘅，明嘅。 佢哋原来都系会觉得咧，好介意个男人，无论系仔定老公咧，对个屋企冇承担， 系 冇 connection。佢真系会觉得话， 即系酒店啊？ 嗯， 你翻到嚟唔使做嘅，咩都唔使帮手嘅。咁有冇少少系你负责嘅咧？原来哪怕系少少咧，譬如可能你话 OK， 我负责就净系拖呢一格地，佢、 嗯、 都会觉得 拖呢一格 呢一格地。喂，咁都有付出啦、啊。如果你呢啲都唔做嘅话咧，佢唔系净系觉得你懒喎。嗱，觉得懒系好小事，佢、会觉得你。唔重视呢个屋企， 就系、 是、呢样我知唔知？我经过咗几耐，我先至明白。 你几时卒之茅塞顿开咧？ 咪就系喺遍体鳞伤，就系、是、流血不止嘅时候咧，我终于明白到 入咗 ICU 啦， 就入咗 ICU 啦，我先至知道原来只要咧做家务咧，就会有块胶布黐埋你噶、 哦， 就可以止住你啲伤口。 你终于都知道，你谂下你嘅另一半花咗几多年嘅时间，先至令到你明白呢个咁浅显嘅道理。 但系因为好多男士，我想话俾你听，唔做家务噶嘛，平时譬如你自己啲房都唔执咧，但其实唔代表你即系当自己过客噶嘛。譬如讲真，我架车啊，即系你见过啦，有几咁乱先得噶。 系啊系啊。 咁唔通我又话其实咧呢架车唔系我嘅、我当架车借翻嚟嘅，唔系噶嘛，我系当架车系我啊车主嚟嘅。不过我系对佢爱锡嘅程度系用第啲方式表达啫嘛。 例如咧， 例如可能 唔 系会 唔执佢，又由佢咯，就 系、 是、 可能你会、 這個、自然 你，你会定期维修保养，你会做呢啲嘅。但系里边嘅混乱咧，嗱是但啦，系嗰啲泵气你会，因为影响到我安全啊嘛。但系里边唔影响安全嘅，咁我哋咪唔做咯。 即系对架车系咁嘅话，对个屋企。如果都系咁就弊啦， 唔系所以， 因为个家系一齐共同去建立噶嘛。 好，我哋有女方嘅代表出嚟， 唔系即系系咯。头先你都已经一针见血 咗啦，好后期我先明白到噶。 卒之你都明白，即系唔系净系讲话你懒唔懒啦，冇即系责任心嘅问题。即系喺两心目中真系觉得嘅，呢、這个家都系一齐共同建立。咁点解你要咁咧？仲有咧，明白你哋出去做嘢系真系好辛苦，呢、這个绝对知道嘅。 唔系你哋都唔吃力，唔系你哋都唔轻松， 我哋都唔吃力就系啦。心里边嗰度都讲。阿嫂，你咪玩紧陶瓷啊？ 撞鬼你，撞鬼你！ 明白嘅。咁但系如果个女人咧，即系讲真啦，亦都有家庭主妇啦，长时间喺屋企咧，要处理屋企嘅事咧，其实嗰种压力咧， 系 同出去做嘢咧一模一样咁大。 唔系、哦，你讲家庭主妇，我反而想问一下，啲家庭主妇见到个老婆放工翻嚟，可能是反而會咧話，老婆 唔使做 啦，唔使做啦，你辛苦啦，我幫你又揼骨啊，又煲湯啊，又拖地啊，喂，可能係咁嘅喎，咁點解冇得調轉嘅？ 哦，因為大家一個男一個女，大家諗法唔一樣。 喂，這個我真係好值得問。 呢個即係呢個出發點真係唔一樣。 即係究竟我哋身邊有冇啲家庭主婦 係咁樣？這個愛妻啊嘛，呢個係愛妻嘅表現。 咁你要 兩把尺 嘅， 係 咯，你兩把尺 喎，一把係建立一個家庭嘅。 係咯，即係咁。如果你叫個老公做家務，就代表 你 唔愛老公係咪啊？ 如果個老婆咧係你錫佢咧，或者令到佢平和咧，呢、這個家咧、就好和平咁啊！世界和平，你嘅生活又得到改善， 所以就唔好理咁多啦。過程係唔重要嘅，結果先緊要。 生活喺戰亂裏邊有幾咁慘，大家就明白啦。 嗱，我亦都有個過來人經驗咧，同大家分享一下。你真係要做家務咧，其實你可以自己尋樂趣嘅、尋樂趣，大眾真 係 樂趣。 即一路聽心機嘅時候，一路拖地咯。 我而家最中意嘅洗家做家务活动系洗碗，因为咧第一我匿埋喺厨房度啦，咁、就可以暂时唔使理客厅里边咧嗰两只嘢点样发癫啦。 系， 喂悭好多功夫噶啦， 系因为逃避一阵， 逃避一阵啦，臭仔仲辛苦。嗱，你洗碗啲碗唔识喐噶嘛，咁争好远啦，只碟又唔会介我噶系咪？ 但你要小心啲，咪打烂晒啲碗。 咁然后咧，仲有啲咩咧可以陶醉喺呢个世界里边咧？就买一个靓少少嘅嗰啲 earpiece， 塞住个耳仔， 就咩都听唔到。啊，你老公 再播歌。播你中意听嘅音乐，例如不停重播《中女宅男》啦，再重播《中女宅男》啦。总之你都听，哇！嗰、那个碗最紧要洗得干净，即系 慢 慢嚟， 慢慢洗两个钟。 咁啊，两个钟，哇！咁啊，十零分钟最少啦，十零分钟就唔甩，哇！属于你啊，就同嗰啲男人或者中意匿埋喺个车度咧，唔翻屋企一样嘅。我哋就匿埋喺洗碗嘅世界里。 啱啊，其实 我都好中意洗碗啊，知唔知啊？ 每一个男人都需要一啲独立私人嘅空间。 系啊， 咁喺。做家务嘅时候里边寻找咪得咯， 冇错。 但你洗两个钟头碗出嚟之后有咩待遇呢？ 如果你真系洗两个钟头碗，我相信有啲碗直接飞埋你块面度。我 系 冇咁做过嘅， 嗱，所以千祈唔好学啊，冇做到嘅，唔好洗两个钟头碗啊， 没有。 每一道微小 嘅家务 系啦，都重要，都系你对于个家嘅爱嘅表达嚟嘅，系啊，嗬。喂，好啦，继续拖地啦吓。 系、哎、好啦，嚟啦。 中女宅男生，但系有彭程，有曾志豪，仲有佢 Rubber Band。 也不松懈，都有人串安排，藏着澎湃，当齐集盛放，能力崩坏，尽断未死，仍发出伟大，可会遇上高价，危难中。若不甘风的这风，世事身躯才敢无视风浪，纵身轻巧跨过去。你从未自信发表励志话，拿着吉他弹唱。崩坏每度微笑，平凡出伟大，可会遇上高价，危难状态，亦有种默契，从未瓦解过，差不多过渺小，几千几百分一光源。只要存留了破险，上高级危难状态，亦有种默契，从未瓦解，独个也许微细，守住在每个话题，迎着劣势，万个很微细，全力发。 系啊，每度嘅微小加埋就可能好多噶啦噃。 梗系咯，你试下小数小数价长计，咁价长计点小数价长计啊？ 系啊 ，Rubber Band 啊，每度微小啊。 系啊，冇错，有佢哋呢个 live version 啊。 叮叮叮。多谢晒，但头先你就话啦，即系每度微小都不能够睇笑咧，因为如果你每度微小你唔识得去搞，唔识得去处理嘅话咧，积少成多咧， 系、哦、啊， 嗰啲就会变成咩？钱就话啫，聚沙就成塔啫， 咁梗系啦。 但系如果咧嗰啲唔系沙咧，系脂咧，就唔系资金啦，聚脂就成方咯， 即系脂肪系。 脂肪喎、啊，真系。 咁、哦、啊，脂肪都真系要时间慢慢累积嘅，除非你天生嘅。 系啊，嗱，点解咁讲咧？我有啦，而家。 你个肚腩， 系个肚腩，好耐冇做运动啊！真系，我就嚟好翻噶啦，信我啊！ 系你好， 当我一好翻之后， 旧年定前年都咁讲啊嘛，各位听众 未去到前年啊嘛， 是但啦。 不过真系，所以我同彭晴讲咧，睇翻即系手机有啲嗰啲 time tree 可以睇翻以前自己啲历史噶嘛。我睇翻三年前咧。我啲行程都係去緊嗰啲地方嘅，按摩啦、中醫啦，好悶啊！真係啲錢幾年都係抌喺嗰啲地方， 係去睇醫生嗰啲錢先。 我有陣時諗諗話，即係嬲我抌去蘭桂坊都抵啲啊！ 係啦， 我抌咗去邊度啊？抌咗去嗰啲李時珍嗰度而家。 係啦， 唉， 真係好啊！ 真係 養生咯， 好養生啊！真係點解要咁咧？真係哇！如果唔係我人生幾精彩真係。 你想點啫？ 哎，講翻正題先 嚇、啊，你想人生點精彩？咪多啲脂肪啊！你想增肥啊？ 係啊， 增喺應該要增嘅地方啊！ 我唔想，我想減啊！李女士就有啲。 脂肪想在一些適當的地方滋長、 哦、是啊，移植 嘛，是啊，因為最近姜濤、嗯、真的沒辦法了，他本來已經很紅了，最近因為有些頒獎禮呢就給了肯定他之後、嗯、就紅上加紅， 哇，厲害， 也都令到大家對他很好奇了、嗯、除了不停問他有些不認識他，真的有、 嗯、 就是你不要介意有些人是不認識他的、 嗯、 可能就會問誰來的、 嗯、 樣認識他的那些呢可能也都會覺得說為什麼這麼厲害，今年他就可以大爆發了， 是的是的 是的是的，更加多人關心的就是、 嗯、 其實他怎麼來的、 嗯、 即所謂他大爆發呢、 啊、那是全民造星的嘛， 是的，很多人不知道的嘛、 嗯嗯、 就會問就說其實姜濤是哪裡來的媽咪的就問啦、 嗯、 其中一個揭發呢全民造星啦， 是 的，也都參加過、有一個內地的比賽的， 好似 系啊，港澳地區就話唔知入到最後四強咧，而家咪話小豬好後悔啊嘛， 嗯、 小豬話：哎呀，我當初應該簽他的， 哦係啊， 我看做得贏哦， 佢走漏咗眼啊， 係啊， 本來有機會簽， 因為佢哋就話佢參加咗一個比賽，港澳台嘅、 哦， 就話佢係入到最後四強定唔知幾多嘅，咁啊小豬好似係即係有做評判啦，定係佢哋會揀卒咁樣咧，佢話佢就走漏眼冇簽佢，咁啊而家即係自從佢即係今年個頒獎禮成績好好咧。 嗯， 就話羅志祥就後悔咁樣，咁、 嗯嗯、 當然啦。以羅志祥最近嘅新聞， 係啦， 啲人就話如果簽咗佢就姜濤可能好後悔喎，真係唔知點嘅咯。 唔 係 即係，唔緊要啦，呢啲 不過呢啲冇辦法啦。 題外話，題外話， 題外話啦。好啦，咁啊，再大家就喺度揾啦。究竟姜濤仲有好多咩得意嘢咧？其中一個咧就除咗孝順仔之外咧，原來佢仲係肥底喎， 係啊，啊其實 所謂肥底就真係以前係肥喎，真係啊堅啊， 200磅喎、啊，曾經去到 200磅啊， 高峰嘅時候， 係啊，因為啲人好快抄翻啲相咧，就見到佢嗰、那個即係、就是、肥嘟嘟嗰個樣咧，嗱、老老實實，你就算今日再紅都好咧，你都不能夠望住嗰個肥仔樣咧就話可愛嘅。如果你咁樣講就呃自己嘅啫， 即係同埋咧，你將 就係一個普通嘅肥仔啫。 200磅嘅細個時候張相咧，同而家比咧，真係好似係兩個人咁。 兩個人嚟嘅， 真係完全 係啦。所以你只能夠話，喂，原來佢努力減肥之後咧、 嗯， 原來成個人啊，各樣嘢變曬唔同嘅都 係。這個我明白嘅，係、 哦、 我諗好多女人都明白的。 都係你嗰陣時候都 BB fat 嘅，係 真係爭好遠。 即係你搣甩咗嗰十幾廿磅之後咧， 係 你。啲衫著得落，可以扮靚咧，係個人自信好多。 嗱，你記唔記得我哋咧幾年前我哋做節目，我哋已經成日講呢個。 嗯、 我嗰陣時提出個理論就話潛力股。 嗯， 我就話咧有啲好肥嗰啲女仔啦。其實你見得到佢個樣係精緻㗎。係。即係呢個有客觀。 係 啦，你有陣時你望到就話，唔係佢眼好靚㗎，其實老老實實， 嗯、 即係所有都靚喎。不過係泵氣泵多咗啲啫，係、 嗯、 肥咗啲啫。嗱、 嗯。 即係如果你真係覺得咧，你好難追到女仔嘅話咧、 嗯， 你向呢一啲潛力股埋手，咁因為佢可能咧，即係會比較容易同你接觸，多啲機會可能成功嘅， 係咪咧？ 但係咧就要即係你要接受一個所謂嘅風險啦、 嗯。 即係你如果同佢一齊，佢唔一定可以減到肥嘅喎、 嗯。 如果佢繼續一齊、 嗯， 即係你又真係愛上咗佢，可能你又會變咗唔介意，你又會誒唔使減啦咁樣。所以你可能未有機會見到佢。变身嘅样 啱、嗯，喂，仲有我觉得咧，有时又唔好有啲假设喺度系咩咧？譬如你识呢个伴侣啦，佢而家身形可能喺你眼中系好正嘅，好、 okay, 标准，好正常。 系啊， 但系咧，佢同咗你一齐之后咧，哇、嗯，你实在太过宠爱佢啦。 啊，点啊？ 系咯，令到 佢 系啦，令到佢系咯，身形日渐心广体胖啦，系、啦，即系好开心啦，系啊，都有呢啲情形出现嘅。 唔系，系。 所以咧，即系唔好成日都觉得系。比较假设啊，系啦，哇，肥啊，梗系唔好啦，识个瘦嘅一定冇事啦，又唔系咁噶喎。 喂，但系你所谓第一眼嘅眼缘咧， 我知道我 就好难噶嘛。所以如果你讲开话伴侣之间咧、 嗯嗯， 如果你个伴侣变咗嗰个伴侣嘅话咧，心广体胖嘅伴侣咧、 嗯嗯嗯， 有一样嘢真系好尴尬，好麻烦，就系、是、究竟你可唔可以提出叫佢减 肥 呢个要求咧？嗱，点解难呢？因为当你提出嘅时候咧， 你即系嫌我啦， 系啦，冇错。好多人就會咁樣講話、嗯，即係你嫌我啦。咁然後你話唔係嫌，唔係嫌，我使乜咁啊？ 係，唔係所以咧，真係要睇下嗰個接收嘅能力，或者佢自己有冇覺得要改善嘅空間。 係啦， 即使好似你話啊姜濤咁樣係嘛，佢200磅，佢試過，佢話由3年班開始就已經成日食快餐啊。 係， 佢話每一次食2個餐。 哇！咁細個已經食咁大噶啦， 咁啊臨瞓之前咧，肚餓咧又再食多2個漢堡包， 係 咁咧，佢話唔健康嘅飲食習慣令到佢體重就。 急劇上升。 係 去到中學嘅時候咧，咁成日俾人笑啦，又肥又蠢啊咁樣啦，咁所以咧話佢性格咧日漸 好孤僻，會㗎，冇人理。 成個中學一個朋友都冇， 係 啦。咁但係點解佢後來會咁決心搣甩曬身上嘅脂肪？ 我冇記錯，佢追女仔啊嘛，係咪啊？ 呢、 yes. 個真係天生嘅動力嚟嘅。 冇錯。 咁但係好似係唔成功喎。 唔成功。 嗱、這個、呢個咧又翻翻嗰句啦，你知唔知幾多人見到姜圖而家爆紅之後咧、 嗯， 有啲即係 哎呀，點解我當年錯過佢係咪啊？哎呀，走步。 唔係咯，如果唔係我而家就算唔係做姜太啊，我都係姜糖啊。 你或者講我啊，以前啊同佢拍過拖。 係啦，喂，都可以拗翻兩個娛樂版寫下嘢啊嘛。嗱，嗰陣時冇人即係為眼色英雄，咁啊好合理嘅。依個嘅實力都掩藏咗200磅嘅肌肉下邊啦，係咪先？ 頭先你都話啦，第一眼啊嘛，眼緣啊嘛，係咪？所以你會中意一個身材標準嘅嘛，你唔會中意個嚇、啊、可能係圓咕碌嘅啦嘛。 所以我想 唔中意肥仔或者肥妹嘅話， 我想問一下啦，即係我哋先問啲人性啊。如果佢當日好肥好肥好肥， 嗯， 然後你冇睇上佢， 嗯。 佢變咗好瘦好瘦、嗯，或者叫做變翻一個即係好吸引人嘅時候咧、嗯，你揀佢。我想問呢個算唔算係跟紅頂白啊？算唔算係嗰啲即係叫做貪慕虛榮啊？ 哇！ 即 係 使唔使有使係啦？即係使唔使有一種道德嘅譴責俾佢咧？定係可以好理直氣壯咁樣揀就係、是、喂？咁你之前咁樣冇得揀， 咁咪係咯？你係唔中意就唔中意，你唔可以話哇潛力股啊，係啊，我趁佢好似買股票低㗎，我買。喂，大佬啊，佢你買股票，你佢買嗰叫咩叫潛力股啊？佢就有上升空間嗰啲先叫係啊嘛。 嗱，但你有經驗喎、啊，你有經驗喎、 啊。喂，咁我自己覺得 唔係，我話邊方面經驗呢？你同我講個睇樓嘅嗰啲經驗咧。 咩睇樓經驗？ 睇樓嘅時候咧。就唔好俾佢嗰啲咧，即係裏邊嘅裝潢咧有幾爛啦、啊 嗯， 或者譬如住到幾舊啦、啊。我記得嗰陣時係嘅、嗯，有 friend 咧，佢同我講嘅就我唔知你講定咩，佢話睇個單位， 嗯、 有人住嘅，又亂啦、啊，雜物又多啦、啊，跟住你冇心機想走咧。跟、 嗯、 住我 friend 就話你唔好睇呢啲，呢、 嗯、 啲係如果你買咗間屋翻嚟，你可以執噶嘛，可以抌噶嘛。 啊、 你睇係佢個格構。 嗯 佢系四四方方嘅就四四方方， 嗯、 鑽石嘅就鑽石，你睇呢啲咪得咯？睇個坐向，你唔好俾佢裏邊嗰啲迷惑咗、 嗯。 但我發覺咧，呢個係道行高低嚟嘅、 嗯， 我係唔得噶，我一定要咧，你執間清水房咧、 嗯， 你就唔會俾嗰啲迷惑咗。如果佢好亂咧，你會影響心情。 係， 我發覺同一樣嘢嚟， 嗰、 那個伴侶，無論男定女都好咧，如果你話佢肥嘅，咁咪就係等於你見到佢好多雜物啊，好、 嗯、 多嘢喺度咯，嗱，你就會好容易俾佢迷惑咗。唉，唔好揀呢個。但系如果你有慧眼，诶，等先， 系慧眼啊，记住啊， 睇佢个架构先，咦，唔系话 OK 喎， 睇佢架， 睇佢骨骼精奇、啊， 你都要识咗佢好耐先骨骼精奇嘅、啊，发觉到， 所以我就话呢个好正常咯、 嗯， 你见到间咧冇装修嘅屋咧、 嗯， 你都会睇少两眼啦、啊。嗰、那個豪裝嘅你都會愛上佢啦， 唔係咁梗係啦，大家都係嗰啲外貿協會嘅人嚟噶嘛，因為佢第一眼吸引咗就係你嗰樣嘢嘛。 所以有啲人話好勵志咧，即係除咗個姜圖係代表話21歲就攞到一個咁大嘅獎啊、嗯，又或者即係代表香港嘅娛樂圈好蓬勃之外咧，我諗如果貼翻地啲咧，好、嗯、多男士望到， 係 特別女士都係， 係 應該就唔好再放過嗰啲嚇肥仔林雪唔緊要，林雪減咗肥變林峰， 係 得唔得？ 喂。嗱，所以你要了解 鄭啟、鄭則仕減咗肥變鄭元昌， 係啦， 係啦， 仲有彭于晏係咪以前嘅大肥仔？哇！而家幾多人想做彭太啊？ 都係噶，真係。 係啊，但係個問題就係佢要激發到佢呢種潛力啊！你明唔明啊？令到佢好似姜圖咁，因為有愛情，當時要追個女仔，所以佢決心減肥。呢股動力喺邊一度嚟？令到佢可以哇一變身搣甩曬啲脂肪，就變咗一個靚仔啦！ 嗯，翻嚟都可以同大家講下， 係啊，到底係點樣咧？真係 同埋你有冇呢種咁樣咧？即係揀到。呢啲潛力股嘅嚇 嘅 經驗啊，真係 喂，仲有喎，唔好以為肥仔就即係啦， 脾氣好唔好咧？ 係啦，一定係唔花心啊，等等嘅嗰啲咧，一定容易接近啊，係咪咁樣嘅咧？有冇啲咁嘅誤解咧？ 佢唔花心噶，佢好專一噶，佢又孝順， 就似遊客和美景，看著你，如我無法被叫醒，越看越忘形。因应着你换行程， 不管工作与未成， 当晚创区， 不管底细未扎领， 到夜市区，听到风声，后有追兵，是我差一张恋爱的签证。 Yeah, I bring my passport， 我登上我的飞机，帽子压得低，也戴上我的墨镜，遇见你。 特别痛，提着少年，我牵着你的手奔跑。Oh, what to do？ 咖啡厅的音乐是梦在追说爱你，手机里的风景照片也全都是你。你这甜的亲爱里，顺着你的小聪明，一直看着星空，不让你发现你和我的距离。 Baby, baby, 节目要对，电影来年我的行程 no play， 老板对我拉着你去打卡 bid， sorry 今天又来电，只要写我被我的粉丝要写，管他什么灰姑娘的魔咒，你要是睡美人，我照样把你的唇吻破，月亮的轮廓看起来都像你的侧脸，这张爱情的签证会有时间没有期限。 与弥补方案是合理。日本东京都新增149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虽然回落至2000宗以下，但是仍然是疫情爆发以来星期日的最高数字。日本全国昨日新增7790宗确诊，累计死亡人数突破4000人。鉴于疫情蔓延，除了关西三府县之外，外资、祈福、力木等府院亦都可能要求中央政府发布紧急事态宣言。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寒冷和非常干燥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普遍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30%左右。预测天气寒冷和非常干燥，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寒冷和干燥，星期二三大致天晴，本周后期气温回升。现在气温15度，相对湿度3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热令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而红隧九龙入口呢就在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北区同水道，在北角同水道有紧急维修，去东区走廊方向近住同水道抽水站的部分行车线是需要暂时封闭。而在九龙区窝打路道有路面维修，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的慢线仍然是封闭紧的。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是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青山公路元朗段有水管急收，去元朗港铁站方向近住凤翔路的慢线需要封闭，龙尾排到去谷亭街。最后是港铁消息，为了配合东铁线过海段新轨道的接驳工程，来往红磡至到旺角东站的列车服务是会暂停。港铁安排了接驳巴士来往红磡至到九龙塘站，途中是不停旺角东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陈百强歌迷会会长 Lisa 除了好爱陈百强之外，他还好爱 Danny 的屋企人。 好得意的，跟他出来呢 Uncle 很喜欢热闹的，虽然 Uncle 是一个富豪在香港，但是他又不需要说吃什么包心刺肚啊，这样他最近好味和热闹，他就很开心的，他很喜欢见到歌迷的，一见到歌迷呢他就笑的了。 留意逢星期一晚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1点，彭晴、莫莉敏感时刻里面的敏感人物。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晴、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晴、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 哇，使唔使讲到好似卖药咁啊？ 喂，你一把年纪唔敢卖，卖唔出噶啦。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晴、彭晴、彭晴、彭晴。 喂，莫莉，喂，够啦，够啦。 星期日晏昼两点。行情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杀很大。 有另外一小时的中女宅男杀很大了，哇，意犹未尽，讲肥仔潜力股。 是啊，我想告诉你听，有很多人喜欢肥仔的，又或者这么讲，如果你是靓仔的话，你变成肥仔都没事的。 一个样喺度啊嘛， 譬如咧最经典，头先我先同彭晴讲咧，喺复仇者联盟最尾嗰集啊，第四集里边咧，呢个 Chris Hemsworth 啊，扮雷神嗰位啦，佢喺里边个造型咧就系特登变咗个即系所谓嘅死肥仔啊，传说中嘅死肥仔， 死肥佬 嚟嘅，咁啊有顶住个啤酒肚啦，头发长啊，不修边幅啦，直情好似 流浪汉， 好似个流浪汉咁样咧。头先我都俾阿彭晴睇嘅时候咧，佢都话哇，你睇下。佢个 band 系哇， 个 band 啊，嗰啲叫做 好似成袋米咁样， 成袋米咁样。嗱，佢当然系电脑特技效果啦。咁、但系里边有个细节咧，就系、是、话导演本来咧就同阿雷神讲，其实你肥一阵得噶啦，即系中段咧就谂住个剧情写佢咧就可能即系重新振作咧就变翻大只。点、知阿雷神演员自己话唔好，请你俾我肥到底。 可以大吃大喝。 他说难得呢、这个造型呢用这样的、即方式出现呢，他为什么不敢做呢？然后他说有很多好处、他说呢、他变成了这个这样肥佬之后呢，他说第一呢大家就很开心啦，变得即因为见到本来红豆豆的英雄呢、就变成了很、很亲民的肥佬、他说呢、那个亲切度加了很多分。 是是是是是。 这个我想解释到为什么你说肥仔呢、都有机会很受欢迎呢，就是你太过模特而身材呢，行过啲人就会仰望你，但就唔敢接近你， 同靚女一样囉。 唔係囉，所以好少人埋我身，可能个原因都係咁样啫。我要话返俾人听，我其实都肥底咁先得。 係囉，吸引多啲。 吸引多啲嘛。 女仔嚟囉。 係啦，好啦，唔好。 咁你捐钱。 係啦，问先生买支旗啦。咁然后第二呢，佢话佢喺片场度呢好受欢迎， 好受欢迎，因为肥咗。 佢话因为佢要佢其实系所谓特技效果嚟噶嘛，佢又装住个肚腩嗰啲啦。佢话好多人走过嚟摸佢啦， 摸佢个肚咯。 系啦，佢话咧令到大家就好中意佢啦，揽住佢啦。佢话咧有啲人会跑到佢身边咧，好似揽住红公仔咁抱住我啦，又或者摸大肚婆咁样咧摸我肚啦，甚至乎坐我大髀上，我咧变咗圣诞老人啦。 哇！ 系啦，佢每一次其实要贴成40公斤重嘅直胶肉喺个肚度啦，同埋假手臂啦。但系结果出到嚟咧，话好多人都中意佢啊！而且仲话咧，超级英雄咧唔一定要咁健硕，系可以肥都得。呢、这个可能就系解释咗好多、肥仔，即系嗰个受欢迎嘅各种嘅要素。 你头先都之前都讲啦，啲女仔有啲女仔特登系拣啲肥仔系咪啊嚟即系拍拖系啊，即系佢哋中意啲肥仔点解？因为、好似头先咁讲系咪啊，好多人都中意揽住好舒服，好似啤啤熊咁噶嘛。 系你中唔中意噶？ 我唔中意， 即系你都中意系有啲肌肉嘅，即系就算唔使好大只。 系啊，我都怕噶。可能我见我老豆以前好肥，佢要过200磅啦。 哦， 即系嗰种有啲惊嘅见到，我觉得有啲论尽添。但系有啲系唔论尽。 但系如果灵活的肥仔咧，譬如我只私人时候洪金宝咁样，咪好灵活咯。 都好怕啲人咁大隻啊！ 佢又唔大隻，佢大肚， 佢大份，佢大份啊！系啊，咁你话好灵嗰啲，或者有啲人中意咯。咁同埋有啲人系觉得咧，啲肥仔好可爱嘅，咁咧就冇乜杀伤力嘅。咁、有啲人就话啦，哎系啦，千祈唔好以为咧就系、 佢都可以咸湿嘅。 啱啊，你讲得好，唔系或者咁讲， 因为我都可以变肥噶嘛。 唔好话肥仔咧就冇人中意。头先都讲有啲女仔又中意啲肥嘟嘟嘅，好得意揽住，揽住好似啤啤熊咁。咁同埋咧有啲肥仔系觉得，喂，我唔系 sell 样噶嘛，我唔系 sell 六嚿腹肌嘅身形啊，我系 sell 乜嘢咧？我系 sell 可爱。又或者我可能调翻转头，啲女仔好中意嚟同我倾偈，咁我系 sell 啲咧，好似情人知己啊，好中意听啲女仔讲心事啊，嗰种聆听者。咁呢啲又系好吸引啲女仔。 我仲有一个假设嘅、会唔会系咁样咧？因为佢肥仔咧，即系所谓 嗰接近 嗱、首先容易接近啦，同埋咧女仔对佢嗰个期望值好低啊。即系我哋假设就话，佢、肥仔，我谂佢对我冇嘢嘅，你又唔会对佢有任何要求啦。 系 期望值好低啦。嗱，结果喺你哋相处之中咧，只要佢展现出一啲优点，譬如可能佢话、你系咪冻啊？不如我帮你闩冷气啊。你可能突然间话。哦，你个肥仔原来都好体贴喎、喂，你系咪想饮冻柠茶？我帮你买咗杯。 加咗分啊，默默咁样。 嗱，同样做呢个动作，可能一个正常，即系所谓普通男人做咧、因为你对佢嘅期望值会高啲咧，可能你就会觉得话，喂，你应该啦、又或者可能话咁都唔够嘅。 你应该。 肥仔一做咧、你会可能直情好似打开咗道门，有道阳光飞入嚟，乜原来佢。咁温柔， 因为你冇期望噶嘛， 就系呢样啦。再加上头先你讲咧，如果倾偈咧，佢系有翻啲真系技巧，懂得心理咧、可能讲两句就话，点会咧？点会系你嘅错咧？其实系佢唔识欣赏你啫嘛。 啱啊！ 哇，一道圣光射落嚟，你直情觉得话，肥仔原来你好体贴啊，你又好了解我啊。 系咯，原来要等嘅人就系、 是、原来就。我哋会唔会太浪漫化咧？将即系肥仔嘅身份， 所以咧，我即系唔系我谂，我哋都系带出嘅信息系咩咧？即系其实唔好用呢个以貌取人，啱啱先嗱？潜力股如是系咪啊？肥仔个心态如是系咪？唔好低估佢啊！知唔知？ 唔系，而家佢哋嗰队乐队啊，Era 佢哋咪有个肥仔咯， 肥仔咯，系啊， 系啊，佢都好受欢迎噶，同埋即系我见佢好多广告里边咧，佢都系有种担正嘅作用噶， 系啊，系啊， 有， 所以你增肥啦。 我已经有个雷神肚喺度咯，点算啊？ 喂，唔够啊，再嚟劲啲先至得啊！ 中女宅男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哇，今日小调式嘅，无论你系肥仔又好，瘦仔又好，瘦女又好。肥妹都好，可能你都会经过人生嘅高低起跌。 我要唱第一句啊！ 顺顺逆逆， 我要唱卡拉 OK 第一句。 喂，嚟啦，交俾小凤姐啦，好唔好啊？ 不知道在那天边可会有尽头，只知道逝去光阴不会再回头。每一串泪水伴每一个梦想，不知。不觉全流走，不经意在这圈中转到这年头，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顺逆流。每颗冷酷眼光，共每声友善笑声，默然一一尝透。未作牺牲，竟先可拥有，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每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就，从来得失我睇透。 哇，又是凤姐嘅呢一首歌曲啊，吓！顺流逆流， 好经典噶咯！我哋细个已经听真 系。哦，系啊，呢只歌真系好经典。 1985年， 1985年嘅时候嘅歌曲嚟嘅吓。咁啊，作曲啦，同埋写词方面咧，就系边个咧？ 就有蔡国权作词，亦都系作埋曲添。 系啊，其实佢自己都有唱过嘅。 有啊有啊有啊，我都 有唱过呢个版本啊。1985年啦，咁啊都香港流行乐坛里边一个即系好蓬勃嘅一个年代啦。咁啊，顺流逆流都好犀利嘅。当年咧就系香港当然我哋十大中文金曲攞到一个奖啦。咁啊，仲攞到咧最佳中文流行歌词奖嘅，都可以话系哦好风头都好犀利。 哦，咁啊，最近我哋特首都有引用过呢只歌， 我记得 佢都用咗小凤姐顺流逆流字面公仆生涯从来得失我睇透，所以呢啲歌咧其实都的确系几励志嘅，又真系啱嘅。 系啊，冇错。咁啊呢一只歌系头先都讲啦，系阿蔡国权咧写俾阿小凤姐啦。阿小凤姐自己都讲，即系写歌俾佢咧都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嚟嘅，因为佢自己咧都比较挑剔嘅。佢话唔啱嘅话咧就唔得啦，俾翻你啊，再写过。 系哦， 话当时咧蔡国权咧写咗八首歌，咁跟住然之后咧全部冚烂都系 rejected， 全部都退翻佢。咁但系咧，蔡国权自己咧，唔好放弃，咁啊一个礼拜里边又写好八首歌啦。咁啊小凤姐咧就拣咗顺流逆流，咁啊一路唱到而家。 系啊，嗱，其实咧，如果你讲开即系蔡国权作曲呢个身份咧，原来我揾翻资料啊，2006年嘅时候咧，蔡国权嗰阵时好似又遇到啲意外嘅，咁啊要坐住轮椅啦，咁啊当时咧演艺界咧就帮佢搞咗一个群星汇聚关怀蔡国权嘅金曲夜，咁啊当时就喺文化中心举行嘅，咁咧最后咧就第一场演出嘅时候咧，徐小凤就用神秘嘉宾嘅身份出现。咁啊，梗系唱翻佢当年为佢作曲嘅《顺流逆流》啦。咁啊，佢话两个人咧就喊到真系咧，真系哭成泪人啊！咁啊，就场面感动啊，咁样咯，好犀利啊，真系。 系啊，呢只歌都真系对于蔡国权嚟讲，当然都系非常之紧要啦。 系啊，因为为佢筹医疗费，即系当年咁样咯。 系啊，系啊，咁啊，歌词里面咧，其实都好似写咗好多人生顺逆啊，吓。我有两种说法嘅，有啲人就觉得喂。其实点解只歌唱到咁红？系咪好似唱到啲巨星咁嘅心态？系咪小凤姐唱到嗰种嘅即系感受啊咁样？咁但系有啲人就觉得喂唔系，求其一个巨星唱，其实都有呢一种嘅感受出嚟噶啦。 系啊，咁有好多人都有叫做分析呢、一个即系歌曲啦。佢哋话其实最难做咧，可能就系话睇透呢个字啊，因为佢话咧，从来得失我睇透咧，嗱，老实实有边个咁容易啊？即系你话睇得透咧，即系你就唔会动气啦，你就唔会嬲啦。咁但系好多时候都你冇办法可以即系做到嘅。但我几中意佢头嗰两句咧，已经系即系不知道在那天边可会有尽头，只知道逝去光阴不会再回头。即系话有好多嘢就翻唔到转头，你唔使谂咁多啦，咁样系啊。咁啊，哇，蔡国权，所以当日佢。写呢只歌出嚟呢亦都会令到大家唔系个个唱到喎。因为如果呢你搵啲冇乜历练冇乜即系背景嘅朋友。 历练嘅巨星唱就得啦。 真系系啦，咁小凤姐就会有呢一种咁样嘅情况囉，系 啊。啊，不过睇返啲资料呢都几得意喎。小凤姐呢个唔系真名嚟 喎。哦，小凤姐。 系啊。 哦，佢应该都系啦。 系啦，佢话佢最初小凤姐个名呢，我睇返啲资料讲啦，唔知系真定假。佢就话唔系叫徐小凤嘅， 系 阿小凤姐个名，佢真名叫徐小毛， 毛 佢小名叫做小毛啊， 小阿毛 系啦，佢个本名咧就叫徐允书， 吓 允咧就系一个地名嚟嘅湖北省，因为佢系湖北人， 哦， 咁但系咧就话咧。歌星叫小毛，小毛好似就唔系叫 小毛，小毛咁样啊，真系 咁啊，改名啦，叫小凤啦，咁样系嘛？哇，点知真系一鸣惊人啊！佢都系陪朋友参加歌唱比赛，跟住然之后赢咗。佢当年参加歌唱比赛系香港之音歌唱比赛， 哦， 咁啊，因为佢把声即系唔似一般我哋听嗰啲歌星好， 好厚啊，系啊。 娇俏嘅歌啦，即系嘅歌声啦，佢都系比较有啲沧桑嘅味道。唔知因为系咪因为咁嘅原因，都系好突出啦，系啦。咁所以咧就跑咗出嚟，赢咗出嚟啦。 小凤姐其实就如果你除咗音乐之外咧，咁你话佢顺流逆流咧，即系得失佢睇透，咁啊佢嘅波波群咧，大家都睇透咗。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我谂如佢唔睇唔透嘅话咧，佢可能就会嬲。啊，罗一鹏，你唔好再扮我啦，成日都扮我波点群啊！你估你唔嬲啊？咁样，跟住同埋咧，我睇翻咧。佢亦都有所謂搞笑嘅一面咧，佢試過咧就舉行演唱會啦，就劉德華就做佢表演嘉賓， 咁啊，结果咧即系刘德华同佢一齐唱嘅时候咧，就唱一起走过的日子啊。咁咧佢就将有生有死有义咧，啊小凤姐自己改歌词，就变咗有山有水有树啦，系啦。咁啊，然后即系阿华仔又跪拜佢啦。咁跟住阿小凤姐又会同佢喺度即系讲笑咧。我觉得呢个都有啲唔似我哋平时见到好似咧。有啲即系佢有啲威严嘅，我想话。 哦，但系其实 小凤姐出场好有威严， 好搞笑嘅。你睇佢演唱会咧，佢啲 gag 咧，即系笑到你肚痛嘅，成日都嗱波波裙啦， 系啊系啊， 搞 gag 啦，金光灿烂啦，仲有你记唔记得佢着波波裙嘅时候，即系挂即嗰种衫嘅时候，嗰种漏斗嘅身形啊，佢条腰好幼好幼噶， 呢、這个 同佢打乒乓波啊有关。 系咩？ 系啊，佢好中意打乒乓。 哦，不过我觉得呢个时候即系我哋。呢、這个阶段咧，听呢只歌咧，都系好 系啊， 好好啊， 啱啊！我哋又经过疫症啦， 啊、 经济又麻麻地啦，系啦、啊，似乎真系走咗一个逆境当中啊！吓， 系啊，即系有艰苦咧。嗱，如果大家好似揾唔到出路嘅话咧，你可以谂下小凤姐呢个歌词咧，艰苦就默默接受，就算面对辛酸都唔放手， 系、 故意挑剔咧都唔好太在乎，跟住自己心中嘅意愿去走。喂，呢四句、做到你就已经。即系神仙噶啦，你做到未啊？如果有人挑剔你嘅妆容啊、挑剔你嗰啲外貌，系咪你都仲系会好介意啊？ 从来得失我睇透。 我系张继聪，宅男有咩优点咧？咁好明显，宅男就系黐家啦。咁啊，黐家就啊少啲使钱啦，即系又可以啊唔使啊出街啊做错事啊咁啦。咁啊，所以啊都几好啊。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傻狠多。 哎呀，小凤姐顺流逆流，头先你讲得好啱啊，曾志豪，即系尤其是喺呢一个咁样嘅即系年代，2012年咧，就算听翻呢一只歌咧，好啱而家嗰个时代嘅。 系啊，同埋咧，我想话呢一只歌咧，其实亦都可以咧，即系同好多想奋斗嘅人讲嘅、因为第一句就叫做即系佢歌词中间有一段就话咧。不相信未作牺牲，竟先可拥有。喂，呢句仲唔啱晒同啲？即係所有你話覺得自己生活唔如意啊，好多嘢咧，可能你都可以用呢個嚟勸勉，就係話你唔犧牲，咁點可以擁有呢？跟住大家就話：我犧牲咗好多噶 咯、但係如果你咁樣講歌詞咧，其實佢最尾嗰四句咧，其實都係出現咗一啲互相嘅矛盾。 係點解？點解？ 嗱，不相信未再犧牲啦，就竟先可擁有啊。跟住然之後佢就話啦，但係佢又相信靠雙手可以找到個欲求喎。 咪啱咯，因为你要牺牲先拥有啊嘛，所以你就要靠自己双手咯，你就要付出咯，你唔可能系话即系咩都唔做坐喺度咧，就咩都会嚟晒噶。 但系佢每一串汗水又换每一个成就， 咪啱咯。 跟住然之后咧又得失又睇透。 哦，但系我谂 系咪啊？ 其实咧应该系咁讲嘅。 明呢度啊？ 其实应该系咁样嘅。你如果唔牺牲，你就未必可以拥有啦。但系牺牲咗亦都唔一定有。当你如果未牺牲嘅时候咧，你就要同自己讲：我未付出。但系如果付出咗，你已经付出咗，咁、你就唯有咧得失我睇透咯。 咪真系安慰自己咯。 其实都真系噶， 即系有少少呢一种作用。 系啊，即系呢一种顺流逆流，其实就系真系话俾你听，有好多嘢都唔系你自己即系可以控制到噶嘛，真系。系，所以我都啱噶。如果你用即系。呢、這、一個有好多人都話咧，其實順流逆流咧，真係啱蔡國權自己本身唱，因為話佢自己都有呢一種咁樣嘅順流咧。譬如佢1985年人生巔峰期，有啲人話蔡國權嘅人生巔峰期，因為十大中文金曲裏面咧，順流逆流又攞到獎啦。咁啊，佢就可以喺咧一片咧改編歌曲之中咧，用原創嘅中文歌咧就攞到呢啲獎項咧就好厲害啦咁樣。咁啊，但係去到後來，始終佢都冇紅到，因為順流逆流之後，蔡國權都冇大紅大紫啊。 係啊，最大件事都係佢車禍啦。 係啊，所以有啲人冇錯，所以有啲人就話係啊，其實會唔會即係呢只歌咧，小鳳姐唱就固然好啦，但可能啊蔡國權先生自己。都是演绎了这一首歌、一些人生 起 起伏 高低、希望你填返送给你有这块波板糖、Super Moment 的波板糖之后我们一会儿回来再谈一下好吗 好 若有一天能举手碰到胡子根已亮到凡星子尖也可斗高，你 纯洁亦会吸生，活去火。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黄凤律师行早前因为有前文员涉嫌不诚实挪用客户款项，被香港律师会行使法定权力接管。一批透过该律师行进行物业买卖的苦主说，合共有超过一亿元资产被冻结，部分人未能够完成物业买卖，要四出借贷还款。他们批评香港律师会接管黄凤律师行的做法无理，要求政府介入事件，协助苦主尽快取回资产。五眼联盟之中的四个国家发表外长联合声明，谴责香港特区政府早前拘捕超过50名协调和参与民主派初选的人士，呼吁北京方面尊重香港人的自由。 四个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澳洲。声明话，好明显，香港国安法被利用作为排除不同政见和反对意见的工具，呼吁香港特区政府和北京中央政府尊重香港人获法律保障的自由和权利，而不会担心被捕和被扣留。较早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话，华盛顿方面可能制裁牵涉香港今次拘捕行动的人。特区政府发声明表示，香港国安法或者特区任何法律平等适用于香港每一个人，冇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对于某些海外政府官员似乎认为持某种政治理念的人应该不受法律制裁的言论感到震惊。发言人又说，通过法律维护国家安全是国际惯例，香港国安法和其他国家的国安法看齐，甚至更佳。其他司法管辖区的高级官员妄语诋毁香港国安法，明显是双重标准。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计划听日提出对总统特朗普的弹劾动议，要求特朗普为国会山庄冲击事件负责。有份起草动议的加州众议员李乌表示，至今有190人支持动议，但是不包括共和党人。虽然暂时未有共和党人支持弹劾，但是越来越多共和党人要求特朗普辞职。特朗普的主要盟友参议员格雷厄姆和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都敦促民主党人保持国家团结，搁置弹劾工作。即使众议院通过弹劾，参议院最快要到拜登宣誓就任总统前一日先至复会，而且要三分之二议员通过才能够将特朗普定罪。如果参议院在特朗普卸任之后才通过弹劾，特朗普仍然会失去卸任总统的福利，亦都会被禁止角逐第二个任期。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气寒冷同非常干燥，大致多云。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寒冷同干燥，星期二三大致天晴，本周后期气温回升。依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3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咧，首先讲翻呢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桥面灯位。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啦，交通亦都系暂时畅顺。跟住一提翻呢啲封路安排啦，喺东区走廊咧，因为有道路工程，去柴湾方向介乎兴发街至到和富中心嘅部分行车线咧，需要暂时封闭，经过咧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因为有道路工程，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介乎兴发街至到和富中心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咁另外咧喺北角嘅糖水道亦都有紧急维修，去东区走廊方向近糖水道抽水站嘅部分行车线亦都需要封闭。咁就喺糖水道，因为有紧急维修，去东区走廊方向近糖水道抽水站嘅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嘅系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到虎山道桥底去观塘。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系司机定系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中女有啲咩优点？优点当然系好多啦，最紧要嘅优点咧，就系我觉得中女因为已经系好似一个好识食嘢嘅食家，已经试过好多唔同嘅一啲食物啦，咁所以佢知道乜嘢系好，咩系唔好，乜嘢系啱自己，乜嘢系唔啱自己，咁所以咧，同中女做朋友或者系相处咧个优点系你唔会觉得好 confuse， 你会知道，你会觉得同佢一齐系好有趣味啊，同埋好分宜。行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是 Queenie 陈李敏， 真的很期待啊！ 好 期待什嘢呢？即系呢几呢呢一年啦，或者咁讲啦，即系多咗时间去睇一啲串流平台嗰啲剧集啦，系啊，冇错， 系冇错。 咁啊，除咗我睇紧呢个皇冠之外，《The Crown》之外咧，就睇翻《Friends》老友记，系啦，重温翻嘅经典。咁如果加埋咧，仲有呢一套再做嘅话咧，哇，正！ 系咩啊？ 《Sex and the City》。 哇！ 系啦，咁咧就话嚟， 我都中意睇， 你都中意睇系咪啊？喂，系咯，曾志豪你都中意啊？ 系啊，因为其实以前细个真系细个睇噶嘛，即系呢一套剧咧，咁你会带俾你咧好多叫做成人世界里边咧，好、 哦、 多想象啦。嗱，譬如佢影住美国啦，跟住又影住曼哈顿，我冇记错应该系，咁然后你就见到咧呢四个女仔啦，女子嚟噶啦，其实都唔系女仔嚟噶啦，即系当时已经系啊中女嚟噶，哇！大佬嗱，出入靚嘅場合，我好膚淺嘅啫。 衫又靚喎，衫又靚 啦。出入去嗰啲咁樣嘅高級場合度啦，同埋咧就不停有嗰啲談情說愛嗰啲故事咧。咁、有啲古仔冇辦法記得噶啦，但有啲經典橋段咧，因為其實佢呢套戲咧係為後世咧即係奠定咗好多咧嗰個叫做基礎嘅。譬如咧，以後你再見親咧，無論香港定邊度咧，拍一啲咁樣嘅都市愛情劇咧，佢、都係要變咗有幾個姊妹啦，起碼四個或者五個。 兩人友情噶嘛， 兩人友情啦，而佢哋嘅角色設定咧一定都係咁嘅。主角譬如都要專業人士啦，單身啦。其中有一個咧，一定係性飢渴嘅。我睇咗好多都係喎，譬如最近香港咧，即係早一兩年嘅咋，就有一套叫做咩《性感中環》咧，又係咁樣嘅。佢又個擺明個 setting 咧就 係學翻 Sex and the City 啫嘛，擺咗個背景嘅中環啦。咁又話鄭欣宜啊，佢哋嗰啲人咧，咁佢都要安排其中一個咧，就係即係所謂對性事咧係特別。好渴望嘅， 咁先有話題啊嘛，咁又有 gimmick 啊嘛，咁性嘅嘢。 所以我咪話 Sex and the City 真係好犀利，佢由嗰陣時佢呢四位女主角咧設定出嚟咧，每個角色都唔同，其中有一個係邊個係特別性飢渴㗎？ Samantha 就係啦， 冇錯， 所以我咪記得佢其中一個橋段咧，就係話你而家可以擺入嚟啦，嚇擺咗啦，哦都。 不过冇啊，新一辑冇佢份啊。 哦，冇咗佢份。 系啊，佢唔做啦，系咁佢话冇兴趣啊。 但新一辑系即系拍电视啊？ 系啊， 即系唔系电影啦， 唔系电影啊，唔系电影啊， 得唔得啊？ 系啊， 如果电视 迷你影集咧，叫 limited series 咯。 哦， 系啊， 即系可能短短地咁样 啦。 系啊，喂， 而家咁嘅疫情底下咧，其实即系都唔容易话要开拍嘅。 但系 friends 我都等紧啦，佢话开拍， 佢都会开拍。今日咪都会有边个啊？即系嗰个 Sarah Jessica Parker 啦。嗰啲有啦，咁有 Cynthia Nixon 啦 ，Christine Davis 啦，系冇 Kim Cattrall 啦，即系做 Samantha Jones 嗰个女仔咯。 唔系我意思系话你头先讲话 Friends 咧，系咪真系原班人马噶？ 系啊，话系原班人马噶。 OK， 好期待啊！ 但系因为我觉得 Friends 咧都仲 OK， 因为咧佢哋啲人都仲 keep 到咧。但 系都唔系啦， 都唔得啦。 系啊，我有睇过啲最近有啲访问咧，其实嗰阵时真系好后生啊，廿岁咁，而家咧都经过咗真，我有冇20几年？ 应该有， 应该有啦，系啊，都白发苍苍噶，有噶，有噶， 但系都好少少，点解咧？你 friends 都唔使集集，即系又喺度撩你 啊 嘛， 系啊系啊。 咁你 Sex and the City， 明白？ 我觉得如果你话 Samantha 点解会迟演咧，我谂其中一个原因就系、你冇理由要佢，我谂佢都接近50啦。你冇理由 都唔止啊！ 咪系咯，你冇理由仲要叫佢扮如饥似渴噶。但如果唔做呢个角色嘅话，又好似甩咗。 好似唔啱啊！ 哦，都会有啲女人都会争。 排挤，咪知啲八卦消息系咁讲啦。系啊，咁但 你最中意边个角色啊？一定系主角啊嘛。 系咯，我都几中意。 佢一定唔会话自己中意 Samantha 啦。 喂，咁我觉得佢几好笑嘅。 一定唔会有啲咁。唔系，我身边未遇过呢啲人，我真系好想见。 系啊， 即系性饥渴。 系 睇嗰啲电视，我话有冇咁犀利啊？集集啲闺蜜里面四个有一个就中嘅， 系咯？点解成日都遇唔到嘅？ 我冇见过有，不过佢又唔会俾你睇得出 嘅。所以咪就系要睇电视先，即系睇啲剧集先知道。 啊，同埋我认识高踭鞋咯。 我係喺嗰度認識紅底嗰只高踭鞋咯，係啊，即係你睇好多裏邊嗰啲 啦。 係啦， 喺嗰度學下，哇，原來有哇咁貴咁靚嘅牌子，又好想擁有一對。 但係以前細個你睇咧，你真係會覺得咧有一種即係好羨慕咧，同埋你向往咧，就話係咪真係㗎？即係如果我喺呢一啲商業區啊、外國呢啲地方又自己做嘢啦，係自己工作啦，係咪真係就會遇到嗰啲單身啊幾個呢啲咁嘅女子啊？係咪真係全部都會出入呢啲咁樣嘅酒吧、酒店啊？好靚嘅場所。 底下個邊度都唔使， 哎呀，唔好咁掃興。 係啊，咁但係我哋今日喺中女集南山大裏邊咧揀咗嘅即係名人愛情故事咧，其中就講到呢一位愛情故事，佢嘅愛情故事係咪真係咁璀璨咧？佢係 Sarah Jessica Parker， 扭住出嚟啦，係咪啊？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哇！我聽到紐約街道嗰啲聲喺度，啵啵，跟住佢接唔到嘅 ，Oh no！ 系啦，哇！但原来佢都唔系单身噶啦，即系话 Sarah Jessica Parker， 咁啊佢都哇结咗婚都差唔多廿几年噶啦噃吓，咁啊佢嘅老公咧都系同佢一样，因为佢以前系做舞台剧嘅，咁佢嘅先生系 Matthew Broderick， 都系做舞台剧嘅演员嚟嘅，系啦，咁啊佢哋当时就系喺咩嘅情况底下咧就系、是、结缘咧咁样，嗱、话说嗰阵时咧1991年嘅时候咧。其实呢Sarah 啦係啦。咁就同原來佢同 Robert Downey 咧 ，Junior 咧， 羅伯唐尼 係啊，分咗手冇幾耐， 佢哋喺過一齊噶，哎呀命 喎，係咯，哇，即係咁講啦，唔知係咪真啦？呢啲就真係，咁啊後來分咗手冇幾耐之後咧，咁啊 Sarah 嘅其中一個兄弟咧就介紹咗Matthew Broderick 俾佢識，咁啊跟住然之後咧，佢哋就一齊咁樣約會，咁然之後咧就開始拍拖啦。 OK OK， 係啦， 嗰陣時就幾順便，因為佢哋咧都係諗住做演員啦，冇諗過。成名或者赚钱啦，几靓啊！佢话钱从来都唔系梦想里边嘅一部分。佢话我哋喺剧院里边工作，我哋系唔需要谂嗰啲嘢。 即系为艺术噶。 去啊！1997年结婚， 系 就令到哇，成班屋企人觉得好惊讶咁样，真系，因为佢哋原来系秘密结婚噶， 唔话俾人听， 唔话俾人知噶。嗱，佢哋咧自己搞限聚令啊！1997年， 系 佢哋只系得100个客人啫，就喺一个犹太教堂里边咧，就喺度参加聚会，同埋佢违反惯例。冇着婚纱， 系咯系咯系咯， 佢反而系着咗一套咧黑色就接嘅，即系一套连衣裙，嗰个系咪牌子嚟噶？咩 Morgan 唔知啊， 定系款式嚟咁样？ 系啊，真系唔知啊吓。咁啊，总之佢就冇着到婚纱。 系喎，喂，我都估唔到。 好型啊，嗬，好前卫啊。 咪咯，我哋睇咁多剧集咧，成日都讲到啲女人咧就话，我梦想咧就系要即系披上嫁衣啊。 系 啊，佢又即系一反传统咁样。 啱啊，但系亦都打破咗即系传统，因为个个都话要着婚纱咁先得到幸福噶嘛吓。 系。 咁但系结咗婚22年啦吓，咁就真系好特别嘅，22岁，佢哋有一个17岁嘅大仔，同埋有一个咧11岁嘅双胞胎嘅女。 系啊，妈女嚟。 妈女嚟嘅，系啊。咁啊喺呢个20几年嘅婚姻里边咧，经常咧都话，诶，佢哋啊离婚噶啦，唔掂啦，成日俾人唱衰嘅。 你唔发觉啲荷里活啲明星咧，你好似永远都觉得佢哋 keep 唔耐咁样真系。 系咯，咁啊，但系即系佢啱啱就结婚23周年啦，系啦，冇错。咁所以咧，佢就特登喺社交平台嗰度即系放闪啦吓，咁啊佢都话啦，系啦，呢啲不实嘅报道嚟嘅，咁啊你还掂啊？与其你唱衰我，咁不如我就同大家讲啊，系啊，我哋啊庆祝我哋结婚。22年同埋27年交往嘅关系啦，咁系啊，无论你哋系咪不断咁骚扰我，同埋浪费呢个精神啊、油墨啊、唱衰我都好啦，我哋嘅爱情承诺、尊重同埋屋企仲有家人系会迈进30年嘅。 哦，不过佢咧就真系咁样嘅。佢真係拍嗰套戲要離婚咯， 係阿 divorce 嗰套戲， 係啦，咁啊亦都繼續做唔同嘅工作啦，咁啊聽講話佢哋真係好秘密嘅，所以咧其實唔係好多人知道咧佢哋嗰啲即係戀愛經驗，咁但係個老公就話佢成日都令我好開心咯。令到我發笑咯，咁樣 係係。Sarah 都話咧，其實做咗媽媽之後咧，成個世界都唔一樣啊。佢話成日處於擔心細路仔嗰種狀態。佢話唉，又開心啊，但係咧又痛苦啊。佢話呢個係世界上面最有趣嘅生活方式之一。佢話咧都所以睇好多書嘅嚇，希望可以了解多啲細路仔方面啊等等嗰啲嘅諗法。 係啊，喂，但我想話咧，咁如果用佢哋嘅生活咧同 Sex and the City 比較咧，你就發現。 其實佢唔係沉溺喺嗰啲咩花花世界啊，名牌嘅奢華消費裏邊，即係佢同我哋喺電視劇裏邊睇到嗰啲情況咧。完全都唔同， 都唔係啊，嗬， 係啊，即係可能佢覺得最開心、最幸福咧，其實就係、是、即係都係喺兩岸之間，譬如佢哋會中意去旅行啦，佢哋會傾偈啦，佢哋 會 講嘢 啦，係啊，呢個係佢哋平時相處嘅方式嚟嘅。佢話所以經常都要為佢哋呢段婚姻去保鮮咯， 係啊，即係如果你講開話Sex and the City 裏邊呢一啲即係好似充滿咗物質嘅世界咧、嗯，我記得嗰陣時香港咧都有個好原始嘅，仲耐過 Sex and the City。这个叫做穿 cancel 的女人。 哦。 是啊，咁嗰陣時咧，佢個小説裏邊咧，我好記得阿錢瑪麗。係。咁啊，佢裏邊咧就係、是、寫咗有一段對白咧，總之就係話佢哋又係幾個姊妹咧，成日平頭品足嘅。咁咧，佢話終於有一次咧，就激嬲咗個男朋友，佢男朋友就好嬲，我仲記得佢男朋友叫 Andy。咁啊，嗰段小説裏邊就寫佢就話：你哋就每一日就淨係識得用咧金錢啦、衣著啦、佢嘅消費咧衡量一個人嘅高低。佢話：你知唔知你咁樣好 cheap 啊？即係類似咧就話我唔中意呢啲，所以佢話我同你分手。咁呢段咧，佢係寫得即係啲人後來睇嘅時候就覺得佢係咪喺度批判緊咧？即係其實嗰陣時嗰啲即係紙醉金迷嘅呢個世界咧咁樣。咁當然啦，佢個故仔咧去到後來其實佢都肯定翻呢樣嘅，因為。個主角錢瑪麗絕對唔會因俾人鬧完之後咧，就唔再吃喝玩樂，唔再消費咧，佢反而繼續選擇咧過佢日子嘅。咁我覺得其實可能 Sex and the City 好多都係咧，佢都係話俾你聽，呢種生活方式。他哋仍然係好鍾愛嘅，喺呢個世界裏面咧，佢哋可以揾到好多咧，即係佢哋自己肯定啊。但佢哋一樣係會有愛，只不過佢哋嘅愛咧同我哋有啲唔同，佢哋會比較尖酸啲，可能佢哋會關心埋你嘅牌子，就關心得更加多啲。 係啊，冇錯，係啊，所以都好期待係啦。咁到底新嘅一輯嘅呢個 Sex and the City 裏邊咧，到底會出現啲咩嘅情況？冇咗 Samantha 之後，咁有冇人扮演嗰種係啦好性飢渴嘅女人嘅嗰個角色咧？ 使唔使揾男人扮？ 或者會變？变成点样啦？但系而家成个环境都唔同咗啦嘛。以前就话纸醉金迷啫，依家咁样嘅即系 佢唔纸醉金迷就唔好睇啦。 但系佢成个环境系又仲有，你要加埋，佢哋个个都一把年纪噶啦。 就系、是、咯。 所以到底会点样改咧？系嘛？呢个时间不如咁，我哋回顾翻系啦，当日嘅 Single Girls 系咪啊？有 Single Ladies 啊，系 Lisa and Lily。 电视剧睇啊，冇理由啊，冇漫画睇噶噃，系咪啊？真 啲。嗱，而家我哋每个礼拜咧都会讲一啲咧同漫画有关嘅东西咧。今次我哋就唔使讲日本咁聚焦啦吓。我哋讲下咧，即系美国啲漫画咧。咁、佢有个插画家咧，其实佢就咧想象咗一个咁样嘅图画出嚟嘅。啲超级英雄咧，如果唔拯救世界嘅时候咧，咁佢哋成日都忙碌噶嘛，拯救世界。咁唔拯救世界，佢哋会做啲咩咧？呢一班人平时仲会有啲咩消闲娱乐咧？ 蜘蛛侠咪翻工咯， 系类似嗰啲啦，系啦。咁譬如咧，嗰、个叫做 X-Man 啊，里边个狼人啦，咁佢第一幅画咧就画呢个狼人。如果佢唔拯救世界，佢唔要同阿邪恶博士对战嘅话咧， 佢做咩啊？ 佢会搽指甲油咯。但系佢搽指甲油咧， 收甲啊！ 佢收甲同搽指甲油咧都好困难咯。嗱，佢收唔到甲嘅，佢个降走嚟噶嘛，你冇办法可以错到佢嘅。但如果搽指甲油咧， 亦都唔可以错啦。 唔系，系啦，佢就咧想象佢会唔会搽指甲油咧？如果搽嘅话，咁咪要搽埋落啲爪上面咯。咁于是乎咧，就画咗咧，即系一张图咧，就话佢喺度咧，将啲指甲油咧，好似滴啲血咁样咧，喺个刀片上面咧，一路一路咁样滴落嚟咯。即系呢一个就系佢话，哇！如果呢、一个 佢唔系油指甲啊，佢系油油啊， 油油啊咁样，系啊嗱。咁但系咧，我觉得呢个好笑啊。譬如咧呢一个狼人咧，佢有第二个想象咧，就话狼人瞓觉会唔会发噩梦嘅咧？ 狼人瞓觉会唔会发？ 佢呢个涉及咧另一个 crossover 咗第二个漫画嘅，就系咧嗰阵时咪有呢、一个 Mr. X 系咪啊？ 唔系啊，有套荷里活恐怖电影咧，嗰叫 Freddy 啊 ，Freddy 咪只怪兽嘅， 系啊系啊系啊。 佢咧就话啦，狼人瞓觉唔会发噩梦嘅，点解咧？佢话咧嗱，你碌到后少少咧，就会见到 Freddy 嗰幅画咧，佢就话啦，嗰个系咪叫猛鬼街啊？ 系 啊，猛鬼街啊！咁猛鬼街咧，嗰只 Freddy 咧，本来就谂住攞只咧，即系嗰个爪手咧，即系呢一幅啊。佢话咧，本来夜晚。狼人瞓紧觉，咁咧 Freddy 就走入嚟，谂住咧攞佢个利爪就找佢啦。点知狼人瞓下，突只手出嚟， 吓亲佢。 我只爪大过你啊，佢自己都有爪啊，就吓到阿 Freddy 走咗啦，救命啊咁样。所以佢话咧，狼人咧系唔会即系发恶梦嘅咁样。咁呢个系佢呢个角色啦。跟住咧呢个漫画家咧就画咗好多嘢，譬如佢话蜘蛛侠点晾衫嘅咧。 蜘蛛侠使乜晾衫？佢用翻嗰啲蜘蛛丝咁样一， 冇错啦， 摆啲衫上咪得。 系啦，佢就话咧，蜘蛛侠咧会去天台度咧就晾衫啦。但佢点样晾咧？佢就会将啲衫咧抛出去个天台外边。你以为跌落街咧？佢就咻，佢就咧将佢出咗个蜘蛛网咧， 仲好、 就晾咗喺凌空晾住咗咁。 我哋平时嗰啲晾衫绳啊、晾衫竹咧，都系平行咁样一条条啦。 系啦， 佢系蜘蛛网式噶嘛，系咪一嚟就哇，成个网即系系啦，东南西北咧几个方位全部有齐啲衫一劈咁劈上去就得噶啦。 系啦，嗱咁另一个咧就系打机嘅英雄嚟嘅，即系咧街头霸王啊 ，Street Fighter 咧。咁、你有冇印象咧？佢有好多唔同嘅角色咧，除咗大家识嗰啲咩波动拳嗰啲之外咧，仲有一个咧就系叫做军佬啊，军佬啊，阿 Crew 啊，嗰时候你都系咁读佢啦。咁佢个头咧系平嘅，即系直情系铲到咧，即系齐插插咧，好似一个铲咁样 嘅。呢个系嗰啲陆军装嘅，不过就长啲。 长啲，佢就话啦，如果咧佢剪头发系会点剪嘅咧，就话呢个发型师咧，除咗同佢插插插插插之外咧，佢就会攞咧一把尺咧摆喺佢个头壳顶上面。因为咧一定要齐插插咧，令到个头壳顶咧系一条头发都唔会突出嚟嘅，哇水平线咁样，我觉得呢个几好笑，我有呢个几好笑啊。咁然后有啲啊，日本都有啊，譬如比卡超咧，皮卡超，咁因为比卡超系识发电噶嘛， 皮卡超 系啦，嗰只公仔咧，咁于是乎佢哋就话啦，如果你屋企冇电池嘅话咧，你就可以揾四粒比卡超塞落你嘅遥控车度。系啦，佢话咧就可以令到你架车咧就喐噶啦，咁样即系四架比卡超，四只比卡超就当系电池咁样啦， 咁样用都得喎。 系啦，就可以咁样即系摆落去啦，咁样。咁然后咧，佢有好多想象空间嘅，譬如佢话咧，呢、一个Batman 咧，佢会唔会照顾小朋友嘅咧 ？Batman 系啦， 会唔会照顾小朋友？知喎，佢有盤嘅咩？ 佢冇嘅，但如果佢咧，佢系蝙蝠侠嚟噶嘛？ 搵啲孤儿嘅系嘛？ 佢使唔使去蝙蝠巢嗰度咧？喂佢哋食鸟食虫咧咁样 都得嘅。 所以佢就画咗有一幅咧，就是、Batman 话原来咧阿韦恩少爷咧，佢夜晚好忙噶。佢变成 Batman 之后咧，佢就要咧去到唔同嗰啲即系树枝上面咧，搵下咧有冇一斗蝙蝠咧，就要即系请佢食嘢咁样。咁然后佢仲有一个 crossover 咧，佢就话当這個呢一个咧Ghost 啊。呢、一个叫做咩啊？人鬼情未了。 人鬼情未了系啊。 佢话如果 Ghost 遇到 Ghostbuster 咁点咧？ 被捉咗咯，咪会。 冇错啦，佢本来咧个男女主角咧，即系好感人喺度咧，哇喺度猜紧嗰个叫做咩啊？嗰、个 陶 瓷嘅时候咧，系啦 ，Oh my！ 跟住后边咧就突然间咧就嚟咗 Ghostbuster， 佢哋就会咧用嗰个死光枪咧就捉咗个主角，咁样。 我 觉 得几多即系系啦，天马行空嘅想象空 间。系啊，我觉得咧你咁样睇呢啲漫画咧，其实都好高兴嘅。 唉、哎，都几好笑嘅。 你想做边一个超级英雄啊？你觉得边一个最可爱啊？我觉得最可爱咧系佢话孙悟空啊，七龙珠里边咧，佢话佢哋成日打交整烂晒啲衫，所以佢老婆阿支持咧，就会觉得好痛苦，我又要帮你联衫啦，老公。 系啦，咁我哋都好似平常人一样嘅啫，系啊，都有放工时间，我哋都系啊。 我哋要收工啦， 下个礼拜见， 拜拜。